像是寒冬藏在眼内，有日有夜有幻想，无法等待。哦， 天上人间。

高品质的极致健康服务，28分钟免费送药到家，一键解决用户用药难题。

现在的车辆配置是越来越高，很多人会比较依赖电子设备，但是电子设备也是人设置出来的，远远没有人脑的聪明和靠谱，有些死角并不能看见，相信自己的判断比相信电子设备要好很多。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倒车是个技术活，多多练习就能够做到熟能生巧。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，妈说回头走藏了我，放眼前方多么辽阔，看不见树上的沙漠，还要为东方人们没说，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，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，为是地下井没有花朵，我说这世界怎么了，最珍贵的都消失了，冬天去哪里了，明天去哪里了，有谁知道答案呢，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，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如果无人占据着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。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，雨停了但没有彩虹，抬头不是我的天空，太阳晒了你也很刺痛，原来头顶上有个洞，早不让我走得好紧绷，空气悄声呼吸也没有，我会不会变空洞，从这个世界绝种，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，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占据着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去在意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，人们说多一点爱， 这是我爱的 谁而存在，太多事情不能一次一次一次重来，看看这未来，年轻的春暖花开，需要你我一点一点灌溉，哎呦，再也不开，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 如果无人占据着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如果我们没去谁，如果这不就是，如果这不就是，如果这不就是。